经历，即使幸福已经很近，不需要安慰的自己，就算需要很多运气，我永远不放弃拥有幸福的权利。 有时候会觉得人生的历程就像是一个个车站，每一次停靠都会有人下车，也会有人上车，人和人之间呢，就像车上同城或者是不同城的旅客，坐一站是一站，情深缘浅，路短行长，上来了就坐吧，下去了就走吧，顺其自然就好，如果是刻意为之，反倒是污了曾经的美好，你说呢？ 海枯沙来已经睡，夜半你在等着难听的音乐，天更黑没有醉，该死的狗慢慢飞，只剩下的鼻塞有一点发霉呀，天很黑没有泪，闻到又落入气味，美女情光胡子也不想喝水，天很黑没有泪，已经失眠几个月，我躺在床的中央，没有了直觉，杀了我吧，杀了我吧，埋葬所有他的脸，爱的道别是放了我吧，放了我吧，守候伤心的人，请双手可惜。想喝水呀，天很黑没有泪，已经失眠几个月，我躺在

每床鹅绒含量在95%的江南私纺双人鹅绒被只要399，我们给您送货上门，货到之后您仔细验收，没问题了再付款。400-657-1456，400-657-1456。 所以说你最喜欢吃的一道家常菜是什么，或者是说你最拿手的一道家常菜是什么。这时候看到冷落清秋说青菜豆腐我的最爱，还有看到可可说我家有两个人爱吃酸辣土豆丝儿，有两个爱吃番茄炒蛋，所以呢只要我们几个一起回家，老妈必定要烧这两样菜，然后我们几个就在饭桌上抢着吃。我会觉得你在抢着吃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吃的比平时更香一点呢？好像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哈，特别是还不太懂事的一些小孩来说，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可能会慢慢悠悠的，甚至吃不了多少，但是几个小孩在一块吃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吃的特别带劲儿，对不对？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孙斐，我们明天见。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走在无垠的旷野中，